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互联网运营数据指标与可视化监控。数据分析是大数据应用的一个主要场景，通过数据分析指标监控企业运营状态，及时调整运营和产品策略，是大数据技术的关键价值之一。互联网企业大数据平台上运行的绝大多数大数据计算都是关于数据分析的，各种统计、关联分析、汇总报告都需要大数据平台来完成。下面给你讲一个我曾经遇到过的真实案例。老板跟技术部说，我们要加强监控。技术部以为老板对程序运行监控不满意，这也是情理之中。当对技术人员说监控的时候，他们通常理解的监控就是程序运行期监控，包括操作系统监控和应用程序监控。所以技术部专门挖了做监控的专家，成立了监控运维开发团队，花了半年时间做了一个漂亮的技术运维监控系统。老板看了以后大惊，这是什么？ CTO 回答，你要的监控啊。啊，老板懵掉了。老板想要的其实是运营监控，就是我下面要列举的那些运营数据指标，他需要全面快速的了解这些指标，以发现公司运营中出现的问题。而技术部却给了他一个监控系统响应时间、执行超时、 CPU 利用率的监控系统。从公司角度看，运营数据是公司运行发展的管理基础，既可以通过运营数据了解公司目前发展的状况，又可以通过调节这些指标对公司进行管理，即数据驱动运营。而运营数据的获得需要在应用程序中大量每点采集数据，从数据库、日志和其他第三方采集数据，对数据进行清洗、转换、存储，利用 SQL 进行数据统计、汇总、分析，才能最后得到需要的运营数据报告。而这一切都需要大数据平台的支持。不同的互联网行业关注不同的运营数据，细化来看，复杂的互联网产品关注的运营指标成百上千，但是有一些指标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些指标基本反映了运营的核心状态。新增用户数是网站增长性的关键指标，指新增加的访问网站的用户数。对于一个处于爆发期的网站，新增用户数会在短时期内出现倍增的走势，是网站的战略机遇期。很多大型网站都经历过一个甚至多个短期内用户暴增的阶段。新增用户数有日新增用户数、周新增用户数、月新增用户数等几种统计口径。新增的用户并不一定总是对网站满意，在使用网站后感到不满意，可能会注销账户，这些辛苦获得的用户就流失掉了。网站把经过一段时间依然没有流失的用户称作留存用户，留存用户数比当期新增用户数就是用户留存率。计算留存有时间窗口，结合当期数据比三天前新增的用户留存的称作三日留存，相应的还有五日留存、七日留存等。新增用户可以通过广告、促销、病毒营销等手段获得，但是要想让用户留下来，就必须要使产品有实打实的价值。用户留存率反映的是用户体验和产品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说来三日留存率能做到 40% 以上就算不错了。和用户留存率相对应的是用户流失率，用户流失率等于一减用户留存率。新用户下载注册但是很少打开产品，表示产品缺乏粘性和吸引力。活跃用户数表示打开使用产品的用户数。根据统计口径不同，有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等。提升活跃是网站运营的重要目标，各类 APP 常用推送优惠促销消息给用户的手段促使用户打开产品，打开产品就算活跃，打开以后是否频繁操作就用 PV 这个指标衡量。用户每次点击、每个页面跳转被称为一个 PV。 PV 是网页访问统计的重要指标，在移动 APP 上需要进行一些变通来进行统计。下一个指标是 GMV， 即成交总金额，是电商网站统计营业额、反映网站营收能力的重要指标。和 GMV 配合使用的还有订单量、客单价等。转化率是电商网站产生实际购买行为的用户与访问用户之比，转化率等于有购买行为的用户数除以总访问用户数。用户从进入网站到最后购买成功 可能需要经过复杂的访问路径，每个环节都有可能会离开。进入首页想了想没什么要买的，然后离开。搜索结果看了看不想买，然后离开。进入商品详情页面，看看评价，看看图片，看看价格，然后离开。放入购物车后，又想了一想自己的钱包，然后离开。支付的时候，发现不支持自己喜欢的支付方式，然后离开。一个用户从进入网站到支付，完成一笔真正的消费，中间会有很大概率流失。网站必须要想尽各种办法，个性化推荐、打折促销、免运费、送红包、分期支付，以留住用户，提高转换率。以上是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网站运营数据指标，具体到不同的网站，根据自身特点会有自己的指标，比如百度可能会关注广告点击率这样的指标，游戏公司可能会关注付费玩家数这样的指标，每个产品都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寻找能够反映自身运营状况的数据指标。为了便于分析决策，这些指标通常会以图表的方式展示，即数据可视化。数据以图表方式展示，可以更直观展示和发现数据的规律。下面我来介绍互联网运营常用可视化图表。折线图是用的最多的可视化图表之一，通常横轴为时间，用于展示在时间维度上的数据变化规律。正向指标如日活跃用户数斜率向上，负向指标比如用户流失率斜率向下，都表示网站运营日趋良好，公司发展欣欣向荣。数据分析的时候，闪点图可以有效帮助分析师快速发现数据分布上的规律和趋势，可谓肉眼聚类算法。热力图用于分析网站页面被用户访问的热点区域，以便更好进行页面布局和视觉展示。在地图上展示的热力图则表示了该地区的拥堵和聚集状况，方便用户进行出行规划。漏斗图可谓是网站数据分析中最重要的图表，表示在用户的整个访问路径中每一步的转化率。当重要的营收指标发生异常的时候，就必须要对整个漏斗图进行分析，判断是网站的入口流量发生了变化，还是中间某一步的转换发生了变化，是内容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需要逐个进行分析排查。除了发现提升网站运营效率的关键点与方法，分析找出异常问题的根源也是数据分析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此外还有柱状图、饼图等，也经常用于数据分析和展示。可视化图形在数据分析时可以帮助分析师更准确、更快速地做出趋势判断并发现问题，在汇报工作时使用图表更有说服力，决策时也更有依据和信心。俗话说得好，一图胜千言，多掌握一些图表技巧可以使工作中很多事情事半功倍。文稿中的示例图表都来自于 eCharts。 eCharts 是百度开源的一个前端可视化图表组件，使用这个组件只需要几行代码就可以将运营数据以炫酷的方式可视化展示出来，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里的链接。小结一下，大数据技术最终落地必须要为企业带来实际价值，数据分析是其中最主要的应用场景之一，分析结果是最终的成果展示。在此之前，数据的采集、清洗、转换、存储、计算、分析需要大量的工作。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如何将最终的工作成果包装得更加直观有科技感，技术人员需要换位思考，从用户角度、非技术角度去思考，争取让自己的工作得到更多认可，实现更大价值。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有监控大屏，一个目的是做展示用，在公司鞋业的位置放一个大屏幕，显示主要的运营指标和实时的业务发生情况，给工作和参观者展示直观的公司商业运营情况。比如天猫每年双十一的时候都会通过大屏幕直播实时的购物数据。监控大屏的另一个目标是实时展示业务运营状况，让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一目了然，如果数据突然出现波动，相关人员也可以快速响应。排查是技术问题还是运营市场问题，实现快速分析，快速解决。最后留给你一个思考题，对于今天文章开头提到的案例，如果换作你，老板跟你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快速的监控系统的时候，你该如何回应？如果最后老板明确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运营数据监控系统，你该如何推动这件事情的落实？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好友，也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和疑问与我和